第十七集，断案。卡德加被房间里黑暗沉重的魔法能量包裹住，双膝一软，跪了下来。他不由自主地痛呼了一声，麦迪文立刻出现在他身边，把卡德加扶了起来。 好了，好了，我都没想到你能做到这一步，很不错，做得非常好。 那是什么？我从来没有感受到那样的东西，沉重、顽固、烈焰窒息。 那对你来说是件好事，你感知到了它，你挺过来了。这里的魔法格外扭曲，是之前发生的事情遗留下来的痕迹。 您指的是像幽灵一样吗？就算是在卡拉赞，我也从来没有…… 不，不是那样，比那个要糟糕得多。死在这里的两位法师是在召唤恶魔，有一只恶魔来过这里，是他腐蚀了此处的魔法能量，让他变得沉重，也是他杀死了哈格勒和修格林这两个可怜的强大的傻瓜。 恶魔在国王的塔楼里，我不敢相信。 啊，相信吧，对于任何一位法师来说，无论他多么博学多才，多么聪明绝顶，多么法力超群，他也总想掌握多一份力量，多一点知识，多一个秘密。我认为这两个人也是掉进了这个陷阱，他们想从黑暗虚空里召唤更多的力量，并为此付出了代价。傻瓜，他们是我的朋友和同僚，却也是两个傻瓜。 但是怎么可能呢？他们肯定有防护措施的吧，保护结界什么的，这可是一个秘术法阵， 防护是很容易被穿透或者打破的。你们看，一根普通的扫帚上的麦秆枝，如果这东西在他们开始召唤仪式的时候就在这儿，那世界上所有的魔咒护符都没法保护他们了。这个圆圈对恶魔来说无非是一道门廊，一条通往这个世界的路，他会伴着炽烈的地狱之火走出来，然后攻击把他召唤到这个世界来的傻瓜。我以前见过这样的情况。 如果是这根麦秆破坏了防护圆环，那么在战斗中麦秆的位置一定被移动了。尸体被发现的时候是什么样的？ 你说什么？ 我很抱歉，您让我不要害怕提问题。 哦，对对，当然。那么安杜因洛萨，尸体被发现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 我进来的时候他们就在地板上，发现他们的仆人没有动过尸体。 脸朝上还是脸朝下？先生，头部是朝着法阵还是朝着窗户？ 头朝法阵，脸朝下，对，肯定没错。我们得把他们翻过来才能确认是哈格勒和修格林。 你想说什么，年轻的信任？ 如果你从正面击中一个人，他们会向后倒，如果你从后面击中一个人，他们会向前扑。您到现场的时候窗户是开着的吗？ 开着没开不对，我想应该还是开着，但也有可能是那个仆人开的。房间里有一股可怕的臭味，开始就是这味道引起了别人的注意。好，我可以去问问。 没必要，你的仆人进来时窗户很可能是开着的。所以年轻的信任，你认为哈格勒和修格林当时站在这里看着魔法阵的方向，然后有人从窗户进来，从背后攻击了他们，他们往前扑倒，然后以这个姿势被烧焦了？ 是的，先生，我是说这是一种设想。 不错的设想，但这恐怕是错误的。首先，两个法师会站在这里，除了在看着魔法阵之外没有其他可能，因此他们肯定是在召唤恶魔。这样的圆环只有这一种用途。 可是被 其次，虽然这个设想套在一个单独行动的拿着短棍或木棒的攻击者身上可能是合理的， 但放在恶魔的黑暗能量上就不一定了。如果那头怪物会喷火，那么他可以同时击中两个站着的人，把他们杀死，而他们的身体是在被点燃之后才往前扑倒的。你说尸体的两面都被烧焦了？ 是的， 恶魔喷出火焰烧焦了人的正面，哈格勒或修格林往前倒下，火焰扩散到背后，除非是恶魔从后面击中了修格林或哈格勒，然后把他们翻过来，确保正面也烧焦，接着再把他们翻回去。不太可能，恶魔做事没那么有条理。 我很抱歉，那只是个设想。 不错的设想，只不过弄错了而已。你说的对，窗户确实是开着的，因为恶魔就是从那里离开的塔楼，他现在已经跑到城里了。 你确定吗？ 100%确定，但他现在很可能躲起来了。就算是出其不意地杀掉像哈格勒和修格林这样的两个傻瓜，也会让绝大多数恶魔消耗掉所有能量。 我可以在1小时内组织起搜索队。 不必，我来解决就行了，没必要为了恶魔牺牲无辜的性命。当然，我还想检查一下遗体，这样才能知道我们要对付的是什么东西。 我们把遗体搬到酒窖里的一个冷藏室去了，我可以带你去。 等一会儿，我想在这里再看看，你能让我和我的学徒在这里单独待个10分钟吗？ 当然可以，我就在外面等你。 洛萨朝卡德加投去一个锐利的眼神，接着就离开了。门咔嗒一声锁上，房间里安静下来。麦迪文在书桌间走来走去，翻看着上面撕碎的书本卷轴。他拿起一封打着紫色蜡封的信，摇了摇头，慢慢地把那张纸揉成一团。 在文明国家，学徒不会反对他们的老师，至少在公开场合不会。 我很抱歉，您说让我问问题，当时我觉得那两具尸体的位置有点不对劲，但现在您已经解释了尸体是怎么烧焦 的。够了，你做的没错，完全是按我的要求做的。如果不是你提出来，我就不会意识到那个恶魔很可能顺着塔楼溜下去了，说不定还会浪费很多时间在城堡里找他。但是你问出那些问题是因为你对恶魔没有多少了解，这是无知，无知是我不能容忍的。 是的， 你在紫罗兰城堡的时候学过多少有关恶魔的知识？ 我听过一些传说，在混沌初开的年代，这片土地上有许多恶魔，后来有英雄人物挺身而出，把他们逐出了这个世界。 这说法广为流传，这是说给普通老百姓听的。除此之外，你还知道什么？ 肯瑞托的紫罗兰城堡的官方教义是，恶魔学识应该是被回避、避免和摒弃的，任何召唤恶魔的企图都会被查处，并立刻禁止，相关人员会被开除，或者更糟。在年轻的学生中流传着一些故事，我从小听到大。 故事都是以现实作为基础的，但你是一个好奇心很强的孩子，我猜你知道的应该更多吧。 考利根，我们的学院图书管理员收藏了一系列丰富的资料。 他刚好又需要一个人帮他整理这些资料，这只是我的猜测，年轻的新人。 那些资料大部分是民间传说和地方政府对恶魔崇拜者的相关报告，里面很大一部分是一些人借着某些传说中的上古恶魔的名义犯下了某些邪恶的罪行。没有真正召唤恶魔的案例，没有法术，没有奥数咒文，也没有仪式。 当然了，就连考利根也不会让学生看到这种东西，就算他有相关的资料，也会把他们藏在另外的地方。 由此看来，大多数人相信，当年恶魔被击败的时候，他们被从这个世界里完全驱逐了出去，他们被赶出光明与生命的世界，回到了他们自己的领地里。 黑暗虚空， 他们还在那里，所以传说依旧在流传，而且他们还想回来， 有些人说他们会在睡梦中拜访那些意志薄弱的人，驱使他们去寻找古老的咒语或者进行献祭，有时候是为了打开一条通道让他们全数回归，还有人说他们是想要崇拜者和祭品，为了把这个世界变成曾经那个血腥暴虐的样子，只有那时他们才会回来。 还有别的吗？ 有一些细节和几个零星的故事。我见过和恶魔有关的雕刻画作还有图表，还有那首古老的史诗，讲的是艾格文在某片遥远的土地上与一支恶魔部队战斗。 啊，没错，艾格文之歌，你在很多强大的法师的房间里都能找到这首史诗。 啊，我的老师古兹巴大人就对他很感兴趣。 是吗？无意冒犯，我可不敢肯定古兹巴有没有做好读这首诗的准备，至少是对于这首诗的真实形态，你的了解基本上是对的。很多人都把它当作一个传说或者童话故事，但我想你和我一样明白，恶魔真的存在，就在这个世界上，而且确实会造成很大威胁，无论是对我们这些行走在阳光照耀的世界中的人，还是对于其他的世界。现在我确实认为你看到的那个红色天空的世界就是另一个地方，另一个世界，在黑暗虚空的遥远的另一头。黑暗虚空是囚禁那些恶魔的监牢，那里暗无天日，孤立无援，而那些恶魔对我们的世界充满嫉恨，极度渴望卷土重来。 是的， 但你说恶魔的受害者们都是意志不坚定的人，这个推测是错误的，虽然这样的考虑是出于好意。确实有很多贪婪的农夫为了报复旧情人而去求助恶魔，或者愚蠢的商人用黑蜡烛烧掉债务人的欠条时，随意借用某个拥有强大力量的恶魔的名字。但同样也有很多自觉自愿走进深渊的人，他们觉得自己知识渊博，万无一失，不可能屈从于任何诱惑或威胁。他们认为自己足够强大，可以将这个世界之外的恶魔力量收为己用。很多时候，他们比那些懵懵懂懂的普通人更危险，因为你也知道，一个差点成功的咒语，比完全失败的咒语更致命。 这他们是很强大的法师，我是指哈格勒和修格林。 他们是暴风王国最强大的法师，最睿智、最优秀的法师，莱恩国王本人的顾问，万事顺遂，德高望重，名利双全。 那他们应该不会这么傻吧？ 大家都这么认为，然而我们现在站在他们面目全非的房间里，而他们被恶魔烧焦的尸体就躺在酒窖里。 那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如果他们懂得这么多，为什么还要试图召唤恶魔？ 有很多原因。傲慢，引发毁灭的那种虚假的自尊，过度自信，两个人本身就是如此，通力协作的时候更加如此，还有最主要的是恐惧。我猜测 恐惧， 对于未知的恐惧，对于已知的恐惧，对于比他们更强大的东西的恐惧。 有什么能比两位艾泽拉斯最高阶最博学的法师还强大呢？ 啊，那就是我了。他们召唤恶魔，玩弄那些应该敬而远之的力量，最终送了小命，只因为他们害怕我。 您？ 没错，他们是害怕我，他们确实是傻瓜，但我也很自责。来吧孩子，洛萨可以再等一会儿，是时候告诉你守护者和提瑞斯法议会的故事了，那是挡在我们与黑暗虚空之间唯一的屏障。